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。如果您到故宫去游玩，您想不想看看甄嬛住哪儿啊？神秘的慈宁宫又是什么样啊？按照修缮计划，2015年11月前，故宫西部的慈宁花园、寿康宫等处将向公众开放。慈宁宫、慈宁花园、寿康宫、大高玄殿，这些将陆续打开大门的建筑，每一个宫殿里都蕴藏着深厚的历史，每一处庭院都记载着数不清的故事。就拿即将开放的慈宁宫来说，这可是当年太后们都不敢住的太后宫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和您说说老北京老故事，继续说说这故宫里的故事。故宫西部的区域主要包括慈宁宫、寿康宫和慈宁宫花园等部分，是皇宫内太皇太后、皇太后以及年长的嫔妃生活的区域。之前呢，被用作库房，在故宫历史上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。其中的慈宁宫，在清朝顺治年间被孝庄文皇后首次当作寝宫，自此而成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居所。开放后呢，慈宁宫将被改造为雕塑馆，故宫博物院馆藏10200件雕塑。此前由于场地的限制，这个雕塑只能零星的展出，从未整体亮相。慈宁宫雕塑馆修缮完工以后，馆藏雕塑将按照材质、年代进行系统性的展出。寿康宫为清代太皇太后、皇太后所居，太妃、太嫔随居于此，皇帝每隔2-3日即至此行问安礼。乾隆朝孝圣宪皇太后，嘉庆朝颖贵太妃，咸丰朝慈康皇太后都曾在此是颐养天年呢。寿康宫南北三进院子，院墙外东西北三面均有夹道，院落南端的寿康门为琉璃门，门前是一个封闭的小广场。明年开放以后呢，这个院落整体布局呀，将进行原状陈列和展示，房内的家居位置、摆设装饰将进行原貌还原，届时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感受皇宫后院的深闺生活。作为故宫博物院最为宽阔的花园，慈宁宫花园的修缮也已经完工了。游客除了在此感受古树参天、绿草茵茵的皇家王室气魄，花园中呢也将设置不同的展示。你像已经完工的佛堂将陈列藏传佛教文物，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藏传佛教的神秘魅力。在清代啊，慈宁宫曾经出现了一幕有趣的景象，就是这儿成了太后不敢住的太后宫。原来呢，清代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孝庄皇太后曾经在慈宁宫居住到去世， 所以此后的太后太妃们都觉着自己的身份啊有点压不住这座太后宫。孝庄那在清代早期威望极高啊。康熙皇帝极为孝敬自己的祖母。在孝庄得病的时候呢，这位不信神的皇帝曾经祈求上天，让自己减寿，换得祖母康复。孝庄75岁时去世，康熙是悲痛欲绝呀，将光国停放于慈宁宫，并想就此将慈宁宫改为孝庄停灵的享殿，只是被众多大臣劝阻了，那认为没有这样的规制，最终只得作罢。但慈宁宫此后呢，毕竟是鲜有人敢住了。不过孝庄的棺椁确实是在停灵37年之后才下葬的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 在我们的节目中啊，关于孝庄皇太后的正史野史故事我们讲述了很多，那什么色诱红承畴啊，什么下嫁多尔衮呢，但我们说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历史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对孝庄皇后一点也不陌生。多年前一部电视剧《孝庄秘史》就把孝庄和皇太极、多尔衮乃至洪承畴之间的感情刻画的那叫一个细腻，尤其是咆哮哥马景涛扮演那个多尔衮死去的那一集，那不知赚了多少眼泪。还有一部《康熙王朝》，斯琴高娃扮演的孝庄大气磅礴，智勇兼备，一派女强人的形象。有人说呀，这个孝庄啊其实挺悲情的啊，丈夫在的时候人家爱的是陈妃，生了个儿子福临还早死，不但早死啊，还是个彻底的多情种子。庄妃自己死了，不能和丈夫皇太极合葬昭陵，还被排斥在了河北遵化清东陵孝陵外。但是孝庄真的这么悲情吗？她为什么不能跟丈夫合葬呢？首先咱们得说说孝庄皇太后扑朔迷离的下嫁绯闻。康熙26年，也就是1687年12月25日，孝庄皇太后薨逝，享年75岁。熟悉清代帝后灵制的人就要问了，一般死得比皇帝晚的皇后要在皇帝陵墓外边修建专门的后陵，可孝庄没有。他的陵墓啊非常特殊，是修建在了孝陵红墙外。原因呢，有人说这是因为孝庄下嫁了多尔衮，改嫁了的人怎么还能和前夫葬在一块呢？然而这是真事吗？光绪27年，也就是1901年，史学家章太炎把南明张煌岩的手抄本《张苍水集》排印出版啊，里边有首诗叫上寿伤位何锦尊，慈宁宫里烂营门，春宫乍进新一柱，大礼恭逢太后婚。好嘛，这个太后婚，好，太后结婚，这不就是骂人吗？还大礼恭逢太后婚，这名节保不住了。这张煌岩这是谁呀？他怎么对皇家密室这么了解呀？一番史料，好，这人呢跟清朝是死对头，他是梁羽生小说里极度赞扬的抗清义士，他是南明鲁王政权的主要成员，他组织的义师和郑成功的大军一样，都是东南沿海的主要抗清力量。康熙3年，张煌岩抗清失败，他跑到一座小岛上藏起来了。可是清军呢还是不依不饶，硬是扮成和尚上岛把张煌岩逮住并且处死了。说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了，这个人跟清朝是血海深仇啊，就跟梁羽生小说里的天山一脉一样啊，什么乾隆啊在他们眼里都是猥琐小人。 所以在清军入关以后一直在南明抗清的张煌岩，他怎么能知道千里之外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难道有网络吗？而且就算孝庄结婚能给南明发张请帖吗？慈宁宫这个建筑比较旧，顺治十年修葺一新，孝庄才搬进去住呢。这会儿多尔衮已经死了两年了，一朝太后喜气洋洋嫁给一个死了两年的人，还宾客盈门，还在这个慈宁宫里喝高高兴兴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所以这是，哎，你这俩人打架，他嘴里说的话你不能信。还有人说了，孝庄要没嫁多尔衮，顺治为什么要管多尔衮叫皇父啊？不是本来皇叔吗？福临呢，继位的时候年纪很小，而且自己继位又是多尔衮出了大力气的，所以呢，小福临就称叔叔为皇叔摄政王。后来多尔衮打败了李自成，趾高气扬起来了，在他眼里呢，哎，福临就是个小屁孩儿，所以在顺治五年的时候，多尔衮让福临管他叫皇父摄政王，那福临很不高兴。要是他母亲再嫁给多尔衮，那福临得气爆了肚子。所以教父不一定是父，哎，周武王称姜子牙为上父，项羽称范增为亚父，这都不是说真认他当爹，就是你跟我爹是一样的，我这么尊重你，但是不是真认他当爹。清代各种史料当中，你根本就找不着孝庄下嫁这个事儿，所以这就是啊，当时南明反清，哎，所以瞎编了这么一诗。后来呢，在这个光绪27年的时候，这些个当时的维新派啊，也把这些东西弄出来，这是为了恶心这个清朝，为了为这个造反张目，所以又把这个给弄出来了，哎，这么个事儿。那么孝庄不入昭陵的原因还有一个，据说就是庄妃托梦，说孝庄皇太后去世以后，康熙不忍心让祖母漂泊异乡，于是下令祖母的灵柩移往盛京与太宗皇帝合葬。等到孝庄的这个小祥一过，那什么叫小祥啊？丧后一年叫小祥，两年叫大祥。在小祥一过，128名杠夫抬的大灵柩就浩浩荡荡的出发了，由东直门一路向东。但是刚到遵化孝陵的大红门前边，这个装有孝庄棺椁的灵轿啊，突然变得特别沉，128杠夫这好，这抬不动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老祖宗想歇会儿是怎么着？这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。歇了一会儿，再传令启程。哎，可奇了怪了。这100多个大汉愣是抬不起来孝庄的这灵轿，主管的大臣着急了，赶紧这吆喝起，就是起不来。哎呦，大臣们赶紧报给皇上知道。很快康熙就知道了这件事了，他把文武大臣都召集了起来询问此事。这是关系到孝庄老祖宗的事儿啊。大臣们啊，先装模作样的议论了一番，然后集体摇脑袋，不知道。康熙一想也对，大臣们也不是什么通天的神仙，怎么能知道呢？于是闷闷不乐的就散了朝。康熙是茶饭不思啊，他的祖母是他最尊敬的人，也是最亲的人，想着孝庄以前那个慈爱的教诲，康熙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忽然呢，在他眼前出现了一片祥云，还伴随着美妙动听的仙乐。在云雾缭绕中，一个身影慢慢的出现了。康熙定睛一瞧，哟，是皇祖母，不禁热泪盈眶，赶忙就跪下叩头啊。孝庄就对他说了，说自己实在舍不得和儿子孙子离得太远，因此呢，不想去千里迢迢的盛京和皇太极团聚了。说我的棺椁就停在我儿子陵墓外边，就在那儿给我下葬吧。哎呦，说完以后飘然而去。于是康熙就下令祖母停灵之处，就修建了昭熙陵。当然，这故事明显是传说。关于灵柩不愿意走这个事儿啊，民间传说很多。但是关于孝庄和儿子孙子的深厚感情，哎，这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让您越听越爱听。对节目您有话要说，上新浪微博呀，只要您关注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发私信、写评论、点播段子、提意见，还能预知节目内容和精彩的地面活动呢。您记住了，新浪微博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传奇故事说不停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，咱们继续说说故宫的故事。慈宁宫所在的太后宫区啊，是一大片相连的建筑群。在这片区域里呢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佛教的气氛很浓厚，而这也和当年孝庄太后居住有关。那说起当年孝庄皇太后停陵37年而不入皇陵，这个有故事。据说呀，孝庄不入昭陵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可信度最高的孝庄遗嘱。孝庄没有和丈夫合葬，主要是她自己的意愿。她一生都是政治女强人，而且有康熙这个伟大的孙子罩着，各位王公大臣们都尊敬着，那有什么能违背她的意愿呢？我们在史料中发现了一个孝庄后传，这里边写着呢，孝庄在重病期间专门叮嘱自己的孙子，就是康熙啊，说我身后之事特意嘱汝，就特地我要嘱咐嘱咐你我死了以后的事儿。太宗文皇帝子贡安奉已久，碑不动尊，此时未便合葬，若另起营狱，未免劳民动众，究非合葬之意，我心恋汝父子，不忍远离，务必与尊化安错，我心无憾矣。可见他不选择昭陵有三个原因。第一是台面上的话，就是皇太极下葬已经很久了，我这么卑微实在不能够打扰皇太极。第二就是避免劳师动众，减轻大家的劳役。哎，这个聪慧贤德的皇太后一下就跃然纸上啊。第三就是我不忍心离开我的儿子啊和我的孙子，所以就离你们近点吧。哎，除此之外，这个孝庄不入昭陵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爱民如子，不愿意劳民伤财，运送棺椁。在以前清朝啊，是实行火葬的。顺治最宠爱的董鄂妃啊，传说就是火葬的，叫董小宛啊。后来呢，从康熙开始啊，也许是觉着该和汉人文化接轨一下。虽然历代这汉文化里边呢都是这个得厚葬啊，虽然说有提倡薄葬的啊，也有说说是提倡薄葬又设置72遗冢的曹操啊，反正都得是风光大葬。所以呢，在康熙皇帝就改成了土葬制度了。那孝庄去世了，当然也不能违反规定又回到火葬时代。但是如果要土葬的话，那这运送棺椁回盛京，那绝对是劳民伤财。哎，所以孝庄康熙，哎，咱不说他怎么爱民如子，怎么英明，他毕竟是封建帝王，但是那也确实啊，他们心里头有这个国家，所以呢，他不把自个儿的灵柩花大价钱运回去，这情有可原。而且咱要去清东陵看啊，会发现孝庄的陵寝建制最为奇特，它大大超过了祖制。殿里边雕刻着龙生九子之一的螭首，这只有在皇宫里才出现，在皇后陵里出现还是第一次。而他的陵寝大殿呢，是重檐五殿顶的，五殿顶是古建筑中最尊贵最高级的形式。而双重围墙不仅把孝庄陵寝的昭陵体系和东陵体系分开了，而且还像慈母一样守护着风水墙内孝庄的子孙们。孝庄执意想在孝陵外安歇，这可给康熙出了个难题呀。他只好先把祖母以前住过的慈宁宫东侧五间殿拆卸了，全部建材运往孝陵红墙外，按原样异地重建。因为祖母呢多次向他提到自己很喜欢这座宫殿，这一拖就是好几十年啊。孝顺的康熙实在是不知怎么为祖母安排了。到后来康熙也去世了，到雍正继位，自己老爸的陵寝已经确定为景陵地宫了。雍正元年9月初1就要下葬了，可自己祖奶奶孝庄到底该葬在哪儿还没着落呢。在8月初9， 有一个叫陈允恭的官儿向雍正皇帝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要给孝庄文皇后啊建陵。这雍正非常犯愁，为什么老爸没解决的问题抛给他了？这怎么办啊？一个弄不好就会背上不孝子孙的这个恶名啊。要说雍正还真是英明决断，哎，他把大臣找来了，先歌颂了一下祖奶奶她多伟大多慈爱的多英明，然后又提到了他自己希望和子孙葬在一起的遗嘱，最后引经据典阐述了合葬这个事儿其实没什么。哎，礼经上说了，合葬不是古来就有的，神灵是无所不通的，合葬就是个形式。哎，咱们大清朝啊，自孝庄文皇后死了以后，托他老人家的福，国运是蒸蒸日上，那就说明他的棺椁所在地就是个风水宝地，而且他老人家一再强调想跟儿子福临挨着，那就挨着呗。啊，你们下去讨论吧，讨论这个说法来告诉我。群臣们一想，这还讨论什么呀？皇上意思这么明显，就迎合吧。于是20多天以后，群臣上奏，大清四海升平，人民安居乐业，这个现在这个陵寝棺椁所在的地方就挺好，咱就在这儿建陵就挺好。雍正大笔一挥同意。于是一直到雍正2年，正式将孝庄文皇后的陵命名为昭西陵，孝庄啊终于得以安歇了。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拼音首字母加上1039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 xxdlhbj1039。 我是徐德亮，想和我私聊北京，您就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，有惊喜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儿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徐徐到来话北京》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，咱们接着听《北京小曲儿》。单弦里有很多曲牌，金钱莲花落是很常见的一个。结尾呢有一个拖腔也很好听，下边呢我给您唱一段这个金钱莲花落，这是选自《霸王别姬》的片段，这就是楚霸王怎么英勇，哎，就这么一个牌子曲的曲牌，叫金钱莲花落。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徐徐到来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闻听探马来报禀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吼连声：韩刘邦恬不知耻来犯境，全不想顾家我待你有恩情，小韩信你本是顾家帐下一个小吏，辱骂孤王理不通，我定要生擒韩信，枭首示众啊！一拉莲花，哎，多梅花，亮小辈你焉敢与孤独输赢啊？一嘛嘿，哎嗨，拉莲花，花里的梅花烙啊嘿，闯重围。往返数次真英勇，枪挑了汉营的名将数十名，那韩信一见实难取胜啊！一拉莲花，哎，多梅花，吩咐鸣金赶紧的快收兵啊！一嘛 听众朋友，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。